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亡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肩膀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枝头的落落有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枝头的落落有花，以后的我怎么西风老树在人家枝头的落落有花， 我们是小村上蓝天的鸽子，决定方向不会迷失，跟着快乐漫步，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。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，迎着风展开双翅，把赤裸美的划向此时。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。 有一种感动，它的名字叫念旧，这算衬衫有点旧，球鞋有点破，穿上衣有点难度，我的事情有多重，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，放下沉重包袱，心灵从此解脱，上家教头写双的窗户自由，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，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。 我们是小天上人间的鸽子，决定方向不会迷失，跟着快乐漫步，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。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，双翅，花枝又美的花香，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。 有一种感动，它的名字叫念旧，就算衬衫有点旧，球鞋有点破，穿上衣有点难度，我的社交有多重，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，那沉重的包袱，心里从此解脱，换上夹脚拖鞋，双脚穿过自由，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，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。 我们是小小蓝天的鸽子，决定方向不会迷失，跟着快乐漫步，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。我们是永远

觉。 I'm hard to say goodbye， 我不能下来，藏不住的爱，不想你明白，舍不得，等完了，你在等待，我也等待，等我回来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7:00，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4月7日星期五。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统计，清明假日期间，全国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0.93亿人次，实现了旅游总收入390亿元。国家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清明假期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多措并举，维护市场秩序，提升行业的服务功能，为广大游客出行提供保障。清明小长假刚刚结束，国家旅游局根据这个假期中公众出游的数据分析，拼假出游已经成为了小长假旅游新方式。上海、北京的市民拼假出游最多。

时间的傻笑，首歌有多少曲折，轻轻哼着抚平了，起风了，天空一片灰灰的，有多寂寞呢，我在路口眺望着。在这个重复住着再多漫步的课，当我牵的手送了上女孩，在孤独中孤独着再多安静的课，当我写下了颜色最灿烂，还记起什么傻想收割，有多少曲折，轻轻哼着抚平了，起风了，天空一片灰灰的，有多寂寞呢，我在路口眺望着，是不是在追逐中追逐着再度漫步的课，当我真的说送了山与海，在孤独中孤独着再度安静的课，让我写下了颜色最灿烂，还记错什么什么，却又留下些什么，回头就迷失了片刻，走着我就这样走着，穿越生命的沼泽，被遇见你的在追逐中追逐着才懂漫步的课，当我真的说送了写下了颜色最灿烂，还记起什么爱我曾更狠，记起什么爱我曾更狠， 怎会哭得说不出话，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，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，已经淡了吧，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，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，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，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，热的时候心乱如麻，为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，认错

爱有好有坏，我不能明白，爱有多好，爱又能多坏。 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我是海妮。